为伟大领导主义坚中的同志逝世五周年，民主刚果重建与民主人民党总书记昂里莫巴萨卡尼向万寿台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坚中的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花篮是14号被惊现到两位伟大领袖铜像的。此外，民主刚果重建与民主人民党前任副总书记米恩杰基亚库送来的花篮，同一天被惊现到两位白头山朱爵伟人的铜像。